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家境艰苦多贫寒，勤奋读书意志坚，夜晚开卷太昏暗，迎囊映雪看诗篇。列位看官，话说这个古人读书啊，那可是相当艰苦的一件事，尤其到了晚上。如今咱们是有了电灯了，可以安静的跟书桌前挑灯夜读，可是古时候它没电呢，人们要想夜间学习可费了大事了。有钱的人家呀，点个油灯啊，点个蜡烛，没钱的呢可不敢这样，那个灯油和蜡都是很贵的，再者说了，书也金贵啊，一不小心要让烛火给点着了，那可就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所以那些个古代一心求学的人就想出了一条条的妙招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是妙招，实在啊，它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这些个妙招用起来实在不那么容易。咱们今天呢，就一起去听一听那些个古人们苦学的苦办法。过去习武之人讲究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实文人也有，只不过呢，人家叫做夏天迎囊，冬天映雪。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在中国古代的晋朝，有一位叫车胤的年轻人，他呢从小好学不倦，但是因为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甚至啊到了晚上竟然会有这样的一番情景出现。 爹啊，您歇着吧啊，这点稻米我收拾了啊。 你呀，我还看不出来你吗？你又是晚上想看书啊？赶紧学了这念头。你看咱家还不够穷吗？我、你爷、你太爷，这都是农民，咱家那祖坟上就压根没有这么一根读书的蒿子。我看你别费事。 胡说，我都听那说书的先生说了，自古寒门多才俊，从来纨绔少伟男。你是干农活的，非得让咱们家儿子也一辈子土里刨食啊啊！儿子，继续读书，娘支持你。 哎，爸，您看我妈说的有道理，我读书有用处。 你们呐，就是不让我省心。那读书能当饭吃当水喝吗？ 书中自有千金粟啊，爹。 哟， 那是千金粟吗？ 这书里头还有粟米呢，在哪儿呢？在 在哪儿呢？我给你姥姥背两袋去。 哎妈，这打个比方，比喻。 行行行行行，你们家俩别跟我这演戏了。好啊，你要读书，我不拦着你，但有一节啊，这屋子里我告诉你，晚上可不准点油灯。 不点灯我怎么读书啊？ 没关系，隐儿啊，你用我的蜡烛。 你个败家的女人，你蜡烛哪来的？ 我结婚的时候龙凤蜡烛。 好家伙，这你还留？行，我服了你了、哎、啊！行行行，小车印，我告诉你啊，你就点这个。不过我可话说前头了，蜡烛要是没了，你可别想再买。嗯。当时啊，车印的心里是百感交集，喜的是今天晚上读书有光亮了。可是这蜡烛总有烧完的时候啊，明天怎么办呢？得了，过一天算一天吧。今天呢，先把这本《诗经》读完。说着话呢，车印拿出一本《诗经》，点燃了比他岁数还大的老娘珍藏的龙凤蜡烛，可开始读起来了。但是没过多一会儿，蜡烛的火光招来了很多小飞虫，其中一些竟然还一闪一闪的，围着蜡烛是久久不散。 哎，你看这萤火虫，这小虫子屁股上光亮也不小。哎，明天灯火有了。 车印，我说你好大胆呢啊！不读书，你在这白点蜡烛，你在这玩啊？ 不不，您错怪我了，我没、 啊、错怪你，我还犟嘴，我叫你玩，我叫你玩，我蜡烛我都给你撅了。 不是，爸，这虫子有用。 别废话，还有心思逮虫子呢？哎呦呵呵，你没少下功夫，这都捉了一袋子了。好，我叫你捉虫子，我让你捉虫子，我都给你，我给你扔了我。 住手！他爹，你是不是笨呢？儿子是给你省钱呢，捉萤火虫，准备明天用它当灯火。 啊，儿子，儿子，真是这样吗？ 是，这好不容易捉的，突然就给放跑了。 哎呦，爹错怪你喽，我是真笨呐。 得了，别怪自个儿了，抽起来。 这怎么还罚站呢？还 哪儿啊？给儿子捉萤火虫去。 哎，走，儿子他娘，咱一块儿去。 哎， 列位，车印迎囊的故事最后呢就成了一段佳话。不过呀，车印的故事还不是孤立的，还有一个跟他齐名的同时代的文人叫做孙刚。哎，他也有一段故事。车印是夏天夜晚苦读想妙招，孙康啊是在冬天夜晚给后来的文人立了一个苦读的典范。据说呢，那还是在晋朝稍晚些时候的，孙康家里头啊也十分的贫寒，这车印还有老娘的龙凤蜡烛借火呢，孙康家呀连半根蜡烛都没有。 康儿啊，哎，你在这儿翻箱倒柜的，这是找什么呢？ 爹呀、啊，您和娘亲成亲时留下龙凤蜡烛了吗？我正在找它呢。 你找那玩意儿干嘛呀？早些年闹饥荒，家里头实在揭不开锅，没得吃，你妈吃了一根，我吃了一根，全没了。 爹，那蜡烛也能吃啊？您肯定骗我。 没骗您。儿啊，人要是饿极了啊，连土都吃。你娘那不就是那年闹饥荒，吃观音土不消化就给吃死了吗？ 真的呀？这下完了，不能效仿车胤车先生迎囊读书了。 哎呀，儿啊，你读书读傻了吧你？咱家就是有蜡烛，你现在也学不了啊。这大冬天的，你看看这窗户都冻成冰花了，你上哪儿逮萤火虫去呀？ 哦，哎呀，怪我一时疏忽，把季节忘却了。 天儿都这么黑了，我看你呀、啊，还是歇着吧，都迷糊了你。明天一早起来读书啊！ 哎，那也只好如此了。 当时啊，孙康的人是躺下来了，可是心呢却没躺下。晚上不能有亮光读书了，大好的时光就这样被荒废，这该如何是好呢？孙康瞪着大眼睛，这一瞪就是半宿， 忽然之间，他觉得后脖梗一冷，一阵寒风吹来。哦，原来是家里的窗棂纸破了，有几朵雪花飘了进来。 哎，这黑屋子里边怎么有了光亮了？ 康儿啊，你嘟囔什么呢？早些睡了吧。 哎，爹，我这就睡。 儿啊，听爹的话，一早在读书。哎呦，下雪了。哎，把窗户、屋门都关严实了啊。 哎，好好啊。哎，爹，爹， 可得把窗户、屋门都关严实点了啊。哎呀，这困呐。 好好嘞。哎，爹，爹，爹，睡着了。哎，这就好，我去外面看看。 哎呀，这晚上是不是吃什么不消化东西，老起夜？哎，人老了。哎，这谁大半夜的这把门给开开？康儿啊，孙康，这雪可够大的，坏了，这大雪是不是把狼给招进来了？坏了，康儿啊，康儿，你让狼给吃了是吧？ 哎，爹爹爹，我在这儿呢，斜坡下面。 哎呦，你吓死爹了，这天这么黑了，你在门口大斜坡下边干什么呀？ 我读书啊。 读书？你看得见吗？ 看得见，看得见。您看这积雪的光亮啊，比油灯还亮呢。您看，我都读了多半本了。就是这外面天气太冷，我的手和脚啊都冻得厉害，都红了。 康儿啊，为父没钱让你读书啊，让你在大雪天里头映着雪光看书，哎，对不起你呀。 列位，车胤的故事感动了孙康，而这两个人的事迹呢，又感动了后世的文人。都说穷文富武，在以后的时代啊，有多少家境贫寒的习文子弟是靠着这两位激励着不分寒暑的挑灯夜读的，不计其数啊。一直到现在，车胤孙康的故事依然在激励着我们，甚至连英国都翻译了这句成语，叫做 Read by the light of bagged fireflies or the reflected light of snow。 我们反复咀嚼这则成语，迎囊映雪，是不是看见了两个家境苦寒却一直坚定的读书人的背影呢？ 严肃点，正经小贴士，迎囊映雪究竟什么意思呢？迎囊映雪中的迎囊就是把萤火虫捉到袋子，映雪是倒映雪的光亮的意思。成语映雪迎囊形容夜以继日苦学不倦。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牛角柴蛋挂书本，各有绝招做学问，勤学求知太专心，奇情感动后世人。列位看官，这读书求知啊，最怕的认真二字，一旦说投入进去，废寝忘食也有，三月不食肉味也有，更有好读书的一边做事一边赶路一边看书，这就需要功夫了。说来呢也是无奈之举，但凡是能坐在书斋苦读，谁又想一心二用呢？哎，这个成语负心挂角说的就是两位一心二用的古人，也是后世人勤学的典范。咱们先说一说这位挂角之人。话说在隋唐时期，有一个叫李密的人在京城做官，官职是御前的带刀护卫。那时候呢，李密不思进取，觉得自己年纪轻轻就可以在御前行走，很是自得。说这一天他正在金殿值班，另一位卫士和他正在 闲聊。 啥呢？值班巡视怎么还看书啊？你还？ 哦，万岁还没到，我先读会儿书。 当时皇帝马上要早朝，卫士们不是很忙，可是呢，这位同僚在袖筒里藏本书看还真是少见。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潺潺。 潺潺干嘛？淡淡 淡淡潺潺。 哎，啊，不是水何俩字念淡淡。 哎，水何淡淡，山岛垃圾。 垃圾啊，怂志。哎呀兄弟呀，这 山岛怂红红之鱼。 哎呀兄弟，要这样啊，就还是多练练武，可以不用看书。你看这干啥玩意儿了？你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能给我讲讲吗？ 曹操的。 哦，还知道的。 苍观海。 什么观沧？ 观沧海。 对。 哎，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有气魄。 像他一样有气魄呀。哎呀，你让他有魄气就不错了。你，也别看了，别看了，来来来来，我带着牌子，来两把，来两把。 哎，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来两把，来两把。 不了不了， 这人怎么？ 哎，不玩不玩不玩。 你来， 我不来，我不来。 装是不装？ 装。 哎，你们两个护卫，不好好的站岗，为什么交头接耳啊？ 万岁恕罪。 恕罪呀，恕罪。 你在看什么书啊？ 哎，启禀陛下，我在看曹操的诗集。 不错，不错，是个好学的苗子呀，赏银百两。 哎呦呦， 什么叫赏银百两？ 那个卫士，你呢？ 我， 你呢？ 知产。 哼，不务正业， 给 我轰了出去，就地免职。 出我比他学问还大呢，我刚才我。 书中暗表，李密自从被免职以后，御前侍卫那是当不了了，很是沮丧啊，再也不像骄傲的公鸡那样小脖子梗梗着。可是呢，痛定思痛，想想那位读曹操诗集的同事，自己是自愧不如啊。于是要决心奋发读书。曹操是谁，有什么事迹，他都不知道。于是呢，决定从汉书读起。经过一番的苦读，李密果然学问大涨。后有一天，听朋友说大学问家包凯在侯山教授汉朝的历史，就前去拜他为师，说这一天他骑在牛背上，可就出发了。 这牛的东西太慢，真的，实话实说，牛就是不如火箭快。这个道上的居然都耽误了，早知道啊，骑马就好了。啊，话又说回来了，慢也有慢的好处。哎，我把这本汉书我先挂在牛角上，我接着一边走一边读。 哎，前面让开啊，回避一下。相爷大道对道了，快走快走快走。 哎，前面发生挡路吗？ 禀相爷，是一个骑牛的书生。 什么骑牛的书生 啊？ 让我来看看。 哎，相爷，那个你看把他轰一边不完了吗？跟他客气什么呀？ 老爷我爱才，快点快点把他叫过来。 哎，得嘞。书生你冲撞了相爷的道队，相爷叫你前来问话，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哎呦，这位大人，小可不知，请大人恕罪，我不知道您还有口音啊啊。 我来问你，你姓字名谁，读的是什么书啊？ 小人姓李名密，我是要赶去侯山拜见大名士包凯，跟他学习汉书。 这个汉赶路就赶路，为什么要一心二用，看的哪门的书啊？ 路上的时间很宝贵啊，我这个牛还走的又没有马那么快，我就想把这书挂在牛角上， 怕浪费时间，这不能边学边看边走道吗？ 哎呀，后生可畏呀、啊！哎，把你的名字留给我的下人，我以后要叫犬子和你多亲多近呐、 啊！哎呦，可不敢不敢，小可能得相国的教诲，那是三生有幸。 列位，这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啊。杨素号称是越国公，曾经当过相国，好多人想着巴结都找不到门路呢。这一介书生李密却由此可以登堂入室，进入相国家行走。当然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读书是一个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很欣赏的一件事。李密牛角挂书的事迹也因此流传了千年。挂角读书，你说了，负心读书什么意思呢？这还得往前倒。那是在汉朝的初年，一条山路之上，一对夫妻正在回家的路上。妻子是一肚子气，因为砍了一天的柴却没什么成效，只有一小捆儿。原因是丈夫朱买臣总是心不在焉呢。 我说贤妻啊，这儿看书呢、嗯、你能不能小点声？ 哦，感觉你会说话呀。哎，我以为你是个哑巴呢。 这是怎么说话呢？为夫怎么能是个哑巴呢？ 哟，不是哑巴呀，那砍了一天柴怎么都不理我呀？就你那书亲，你跟他过日子去吧。 哎，这读书啊是圣贤之事。 对，停停，你爱干嘛干嘛，反正我不停，我唱我的山歌。哎，什么花开姐姐高呀，姐姐高，什么开满了药啊。 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什么花开姐姐高呀，姐姐高，什么花开满了药。 哎，芝麻开花季节高嘞，季节高，果子开花完了药，哎，完了药。 哎呦，二牛哥， 你在说谁？ 啊，没什么。哎，我说朱买臣，你成天不好好过日子，砍个柴麦你还心不在焉，我可不想跟你过了。 哎，贤妻说哪里话，你再等我一年就能飞黄腾达了，到时候啊，咱们俩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你得了吧你，你跟你妻子许愿，哎，许了多少回了啊？谁还信你啊？妹子，我来帮你担柴啊。 哎呦，阿牛哥，谢谢啦。 阿牛，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你好心当成驴肝肺。 朱买臣，谁跟你是一家的呀？你赶紧给我写休书。 好好好，等我读完了这一段。 啊，还读？好好好，我这都写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哼，原来是早有准备呀。好，我签。 铺盖都给你拿出来了，你要从此离开崔家，哎，你不再是崔家倒插门的女婿了。 哎呀，气呀，你怎可如此绝情啊。 哎呦，去你的吧，我可不跟你过了。 朱买臣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写了休书离开家乡。后来由于司徒严柱的举荐，朱买臣做了官，任家乡会稽郡太守。当朱买臣的好友宴请朱买臣的时候，前妻崔氏女登门求见，崔家女一见朱买臣便下跪认错。 妻，我知道错了。 哼，这一女子我不认识你呀、 啊、哎，夫君，我是崔氏啊，怎么能不认得我呢？哎，当年是我不好，求你宽恕我吧。 你的阿牛哥呢？ 哎呦，别提他了，他就是一个骗子。 你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哎、 拿一盆水来。 啊，行，这是让我洗洗脸是吗？ 泼到地下。崔氏，你要是把这地上的水都弄回盆中， 你我就破镜重圆了。 这 来呀，给我轰了出去。 相公， 从这件事以后，朱买臣赋新读书和马前泼水的事情一正一反都流传于后世，后世人又把李密牛角挂书的典故一起合称赋新挂角，这个成语于是裹挟着这么多故事在人们当中流传开来，一直延续到今天。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心早已经准备。